这是来自罗大佑和蒋志光的合作作品，叫做《皇后大道东》。最后要带你来听到《回味》这首歌当中的态度呢，其实我觉得并不值得借鉴，也并不值得欣赏，有一点太软弱了。不过相信是很多人的真实情感在线。来分享一下这首《回味》，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先到这里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 熟睡呼吸满身酒气，每次你突然按门铃，说要喝一杯，就像顽皮的孩子要贪吃，你我这样关系也算一种想聊的，我不会提。我不要给你有压力，只要你开心。偶尔一点小情绪，我自己抚平。是我